心扉迫不及待入怀，风来 I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，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，风来 I to the sky，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。